个好情人，否则你不会伤了这样深。当你转身离开烟消心门，我才明白什么叫悔恨。也许我不是一个好情人，要不然你会继续低等。我不是一个好情人，否则你不会伤得这样深。当你转身离开烟上心门，我才明白什么叫悔恨。也许我不是一个好，要不然你会继续离分。也许我不是一个好情人，否则你不会伤得这样深。当你转身离开烟消 放，从不理会别人笑你的傻，明知这感情早已百孔千疮。你曾不顾一切爱上他，爱上他的狂，甚至他的谎，直到现在发现自己不够坚强。你说你依然还爱着他，还有些往事你割舍不下。你不止一次苦苦的挣扎，越是想他越是让你心乱如麻。但回忆就像困境夜里的沙，不管有多痛 跟随你的感受，让

年丰年，丰年丰年，丰年丰年，丰年丰年，丰年丰年，丰年丰年，丰年丰年。 小时候从来不知道，你为我付出了有多少，从想长大独自去外面闯闯世界，却想不到有家有你多好。站台上只剩下拥抱，扯开了你含着泪微笑，对我挥手，孤单的依然守在那里。突然明白，我才是你心里的依靠，你对少了你贴心。